希望我们可以专心听到讲道，我们同心祈祷。神，我们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圣灵亲自的工作，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学习怎样去建立神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每一个的领袖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意象，无论你所带领的是教会，你所带领的是你自己的团契或者小组，或者你是带领你自己的屋企，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意象，有一个方向来到前进。什么叫做意象呢？在上网有一些公开的字典，它英文就是说 Ability to think about or plan the future with imagination or wisdom。 我将它简单翻译成为中文，就是一个意象呢，在这个网上给我们的一个的启发，就是说是对于未来，意象是什么？就是对于未来的构思或者计划的智慧或者是想象的能力，好像很深奥。简单来说呢，一个意象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的计划和这个构思。意象是需要有一个有意象的人呢，来到去将它去执行和完成。所以 Vision 背后呢是有一个 Visionary， 就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就是一个能够可以去带领去完成了这个的计划的人，那个就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很多人来到美国都有一个的 dream， 有一个的梦想。 I have a dream， 我希望有一个的美国梦。梦想和意象最大的分别就是，梦想呢就是停留在一个的想象空间的当中，是没有实现的。就好像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就经常都跟我们说，如果我有钱，你们每一个人我买一间屋给你们。到现在我爸都已经在天上了，他都没有买到任何一间屋给我们。梦想就是我只是想做一些事，我很想得到一些事，但是我没有 action， 没有行动，没有计划，没有去按部就班去 step by step 去令到它完成。那个只是一个的梦想。而意象就是我有一些的计划，我不单止有一些的梦想，但是我知道怎样的是按部就班来到去达到那个的目标，这个才是一个的意象。作为一个的领袖，我们需要是具备从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意象，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带领我们的教会，去带领我们的小组，或者是带领我们的家人，能够可以对于未来有一个好的憧憬，或者叫憧憬，一个好的憧憬。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梦，而是因为我们懂得怎样的去达到那个目标，而这份的憧憬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意象。我们说我们会看尼希米记，尼希米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的领袖。在第二章我们见到的就是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他能够可以将他的意象是成为了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到去完成。这个就是一个领袖应该做的事。尼希米有什么的意象呢？ 他对于犹太这个去了波斯王朝已经超过了 即不是他啦，即是他已經是離開了他自己的國土有差不多120-132年的時間，他已經是波斯王朝出生的一個的猶太人，但是他對於他自己的家鄉，對於猶太人，他有些什麼的異象，他領受的是什麼呢？他的異象是什麼？就在第二章第十七節，他的異象，聖經這樣說的，因為他 到最尾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就跟當地的百姓去分享他自己的異象。那個異象是什麼呢？在第十七節，剛才讀經的時候呢，我將那幾個字呢就是 highlight 了，用紅色的。他的異象就是說，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不是一些很轟轟烈烈的一些的什麼的異象，但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異象。他說，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這個就是他的異象了。你有異象，你分享出去，你傳遞出去，有沒有人回應？有沒有人跟從呢？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當尼希米他向這班的猶太人去分享這個異象，那個城牆已經是被毀壞了超過130年，都沒有人去理他，都是攜援敗瓦。現在這個尼希米，你又不是在我們這裡出生，你只不過是一個 ABC， 即差不多這樣，是不是？你回到中間，你就去做一些事，我要不要跟你配合去做呢？在第十八節，那班百姓是怎樣去回應呢？在第十八節，二章十八節，第十九節，十八節，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這個他們就是那班的猶太人，那班百姓，他聽到尼希米這個的領袖給我們一個的挑戰，一個的異象，他就說什麼呢？我們起來建造吧，我們起來建造吧。即是你不要看笑這句的說話，攤了這個的城牆成一超過100年，沒有人理，但是現在這班百姓呢，他說，喂，我們一起做了。即如果我們在教會裡面，我們想要做一些事， 你要怎樣去分享，怎樣去做，才有一班的人來去和應你，我們一起去做吧。這個是很重要的。尼希米他不單止他自己有異象，他能夠可以去 mobilize motivate 去令到那班百姓呢是跟從，並且是願意 去一起落手落腳去做這件事。這個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我們不可以貿然說，不如我們 去旅行咯，不如我們開個分堂咯，不如我們即做些什麼咯。我們不可以貿然就提出一些所謂的計劃就要去執行，沒有人會睬你的，除非你有好的預備。尼希米他去到第二章第十七節，他要跟他們說，不如我們就起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啦，這樣。去到這說這句話之前，他做了很多的預備功夫，那些的百姓才回應和跟從。他做了什麼呢？在第二章，甚至是應該在第一章就應該呢是看到的。我就將他做這四樣東西跟大家再去講一下，可能這四樣東西都是你和我作為一個的領袖，你不要看到領袖看到這麼厲害這麼厲害、OK? 你是一個家庭主婦已經是一個領袖了。如果你每天一天煮三餐，一個禮拜煮21餐，你已經是一個領袖了。OK，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工作能夠可以順利完成？如果你是一個小組組長，你要帶領你的小組，或者你是團契的職員，怎樣可以你說的說話，人家是會 follow 呢？ OK， 它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祈祷，第二个步骤是等候时机，第三个步骤就是了解真实的情况，第四个步骤就是洞悉民情。虽然这四个步骤都不是很容易去记得到，不过希望你看了尼希米记的那些信息内容，会给到你有一些这样的多些的提示，令到你可以做一个好的领袖。第一个作为一个的领袖，他要去传递一个意象，他就是需要祈祷。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讲了，我不会再多讲。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他自己的同胞被欺凌，他很想为自己的同胞去做一些事，唯有就是我们有回我们自己的城墙，我们才能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宗教生活，有回我们自己的生活，没被人欺负。就好像你有一间屋，有些墙，如果你间屋的墙是穿了窿的话，我们之前我们的玻璃窗烂了，现在整好了。如果不整好，我们很害怕，即是落雨打风的时候，会不会令到我们即会即穿了个窿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整好的。尼希米他知道了，他觉得如果我的同胞要安乐的，即安居乐业，他一定要重建城墙，这个是他的意象。但是他首先就放在祷告当中，是不是要我做呢？我可不可以做得到呢？我现在在做一个的高官，个皇上会不会即放我走呢？ 他都要去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他放在祈祷的当中，然后就去等候神给我什么时间，我做些什么，我要不要做，放在祷告的当中。我想这个你和我都懂了，应该希望我们懂了，或者我们即要懂得怎样去祈祷。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他祈祷的几个方法，如果你想没有听到的话，你上网去听回。第二个作为一个领袖，怎样去传递一个意象，就是等待一个适合 的时机，不是危机。即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开一些所谓的 committee meeting， 在教会都是这样啊，不如呢我们去旅行，好啊好啊好啊，即刻就去做了。我们教会很多 doer 的，即是有好的事就做了，我们什么都不想的啊，跟他开个生日会好不好？好啊，即刻就买蛋糕的了。 OK， 但是你希望不是、要重建城墙，要不要？要。几时啊？不知道。是几时要跟我的皇帝说我要走？不知道。神给我去。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有一句的 圣经这样讲的，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就是他去到的时候，他自己去查看的时候，圣经这样讲，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作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我心里面要做的事，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为什么不告诉别人的？好东西来的，还没 ready 嘛，时机未到嘛，中国人说天时地利人和嘛，那时机未到，我这么快就说出去，就会搞和那档摊的了，不一定会成就的事的。 你去想想，有些好的事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快说的，要配合到不同的时机，我才去说出去，那就会造成。在以前我认识波士顿有一间教会，他要去直堂，然后直堂他需要筹款，他要筹款呢，他是定了只是用两个的主日去筹款，我不记得他筹了多少钱，差不多好像是两个的 million。 佢唔會就係個個禮拜去，我哋要直講，我哋直堂你籌款，唔係。佢首先咧就營造咗一個嘅氣氛，去宣傳咗，去傳遞咗嗰個意象。然後咧就話聽喺嗰個主日，我哋就用咗呢兩個嘅主日嚟到係一個嘅fundraising。結果呢間教會佢等待咗一個嘅時機，喺嗰一個嘅主日裏邊先至嚟到去話俾佢哋聽，我哋做啲乜嘢。我點樣去？我有幾多少錢需要籌？結果就係咧，佢要用兩個嘅主人去籌嗰 2 million， 但係佢只係用咗一個嘅主人，一個嘅主人就籌到足夠嘅款嘅金錢嚟到去直堂。係因為佢等待一個好嘅時機。嗱，我哋有陣時候咧，即係有啲人嘅性格唔同嘅，你知道嗰啲嘢咧，你唔講咧，你嘅心裏邊係囉囉攣嘅。我是都要講出嚟嘅，唔一定咁快講嘅。你等一下都唔緊要，好嘅又可以等嘅，係咪？即係呢個嗰啲即係好嘅，即係需要等啊嘛。你俾啲嗰啲年青人係咪？即係喺佢哋嗰個嘅親密關係上邊，尼希米佢心裏邊已經有一個嘅負擔，佢要為佢自己嘅同胞、為佢嘅國家去做一件嘅大事，而呢件大事係唔可以隨隨便便去講出嚟，係因為喺佢一去到嘅時候，喺第十節，佢一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就已經話咧，又係有和倫人森巴拉同埋圍路嘅亞門人多比亞聽見有人來為以色列人求好處，就甚惱怒。不是说你想去做一些事，大家都会拍手掌来到去配合的，不一定的，看清楚先。所以第三样，作为一个领袖，他需要传递一个意象，就是他要去察看那个的实情，就是我之前我叫了我自己的亲信去传达到底耶路撒冷他们的光景是怎样，是怎样呢？當時在第一章他所聽到的，就是說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這個是他所聽到回來的。有沒有人是報假案呢？有沒有人 是誇張了呢？不知道。現在我親自就去到耶路撒冷，他做什麼呢？在第11節至14節，我再讀一次給大家聽一下這幾節他所做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預備功夫。第11節，他說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住了三日，我夜間起來，有幾個人也一同起來，但神使我心裡要為耶路撒冷作什麼事，我並沒有告訴人，除了我騎的牲口之外呢，也沒有其他的牲口在那裡。當夜我出了去谷門，去了野狗井，到了糞廠門，去察看耶路撒冷的城牆，見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跟我所聽到的一樣。我又往前去了全門和王池，但所騎的牲口是沒有地方過去，於是就沿个溪而上，察看城墙，又转身翻翻去谷门，就回来了。这个是早期的耶路撒冷的城墙，现在是去到希律的时代，即是尼希米波斯王朝经过希腊去到罗马帝国，罗马的王的大希律是將所有的聖殿山是填平了，是擴張了那個的城牆。但是去到尼希米的時代，那個城牆是這樣圈住了，那個你看到有個谷門，然後向南落下面去到那個的糞廠門，再向東去到全門，再上去到水門，回到谷門兜了一個圈。他不是日光日白去的，是夜晚去的。他不是带整个的军队去保护自己去的，只是带了几个人。他是骑着一个的牲口， 應該就不是馬嚟噶啦，因為馬咧行得好快脆，咕落咕落咕落咕落咁樣咧，你要俾人聽到係好容易嘅。佢要等啲人咧全部瞓曬覺，佢靜靜雞咁樣樣嚟到去做呢個嘅工作。嗱，你可以問好多嘅問題嘅，就係點解要夜晚去？點解要靜雞雞？點解唔俾人知道？其實佢係一個嘅種，佢係一個嘅加分啊！即係佢係被委派，係去咗呢個嘅猶大省，係成為咗嗰地嘅加分啊！佢去嘅時候，啲百姓都已經知道噶啦，因為和倫人同埋呢一個嘅亞門人，佢哋都知道。其他嘅嗰啲嘅加分啊，都知道有一個新嘅 leader 嚟到猶太呢度。我點解唔可以光明正大嘅嚟去做呢樣嘢咧？我攞住呢個皇帝俾我嘅通行證，我就大搖大擺嚟到去起城牆、建城牆，點解唔得咧？佢冇做呢樣嘢住，佢唔係，佢係會咁樣做，但係而家個時機未到，先去睇下呢個嘅工程。我話佢係一個嘅 project manager 啊嘛，係咪？先看看这个工程有几咁嘅浩大，年年围住整个耶路撒冷，它的破坏程度有几多？需要几多个木材？需要几多个石头？需要几多个人力？怎样才可以做得好？如果我作为一个 project manager， 我都不知道的话，我不了解的实情，我就叫喂去做了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金钱、足够的时间来到去完成，我就叫那班人跟着我去做。我是即是有时候会陷那班人的不义。要计过度过，圣经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的起楼，耶稣自己说是不是？你都要计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起，不要起到一半就完成不了嘛。你去打仗的时候，你要计下自己的兵力能不能够打胜仗，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要去出兵了嘛。这个我们知道的，是吧？尼希米就是做着这样，这样你和我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做一些好的预备功夫。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领袖，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都说我们是凭血气做的嘛，教会需要有 doer， 也都需要有 thinker。个 thinker 就 是要做计划的。在一间公司里面，那些的所谓的高层拿这么多人工，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想东西咯，不用他们做的其实，但是他们想下方法，怎樣可以最節省的方法能夠可以去完成到那個的 project， 這個就是個 thinker 要做的事。尼希米他作為一個領袖，之後我們看到尼希米他自己都是一個 doer 來的。對不起，即中文我不知道怎樣翻譯這個的，即 doer thinker， 你自己即是一個落手落腳去做事的人。他會落手落腳的，他在這三天裡面，他們到耶路撒冷這三天裡面，他靜靜雞，他就是一個 doer，是他自己騎着那隻驢仔，是他自己去勘察那個的場地，是他自己 去拿那些建築的材料，是他自己去做的這件事。但是 before 這個 project 開始之前，他要做足準備功夫，才去將這個意象來去傳遞出去。我們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你要去做一個嘅栽培，你要去做一個嘅傳福音，你要去搞一個嘅佈道會，你要去開一個嘅主日學 ，OK？ 全部都係 project。我哋啱啱過去嘅一個嘅 VBS， 我哋要籌備一個嘅短宣隊去短宣，全部都係 project。我哋要祈禱，我哋知道，除咗祈禱之外，你做咗啲乜嘢咧？你有没有等待时机呢？是不是应该这个暑假就去这个的短宣呢？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月份就去做这个的探访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月份就开始我们团契一个新的一个查经的系列呢？这全部都是 project 来的。 點解要呢個時候開始？唔係嗰陣時候開始，你有冇諗過咧？如果我哋冇做好，而呢一樣嘢做得唔好，唔係因為撒旦攻擊啊，唔一定係撒旦攻擊嘅，係因為你冇去做好一啲嘅預備嘅功夫，所以我哋做唔好呢一個嘅短宣，所以我哋做唔好呢一個嘅全福音，唔係因為正係因為屬靈嘅原因。而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的所謂的領袖的頭腦，沒有一個 project manager 的頭腦去 manage 好這件事情，就令到這件事做得不好。我不是這個鄭在說的，我在讀神學院的時候，我們上了一課就是教會行政，教那個 的老師是我認識的老師，都不是很多神學院呢在讀 MDiv 的時候是會開教會行政的，但 是因為這個老師呢，他剛剛去讀一個 D-min， 他的論文就是去講到教會行政，所以他就在神學院開了這一科，我很有幸就上了這一科。我記得他有這樣說過，他說教會很多時候出問題不是因為屬靈的原因，有陣時候是啦 ，OK。好多時候教會出現紛爭、出現分裂、出現嘅嗌交，唔係因為大家唔愛主，唔係因為大家對聖經嘅認識唔啱，係因為乜嘢啊？係因為行政做得唔好。嗱，我哋唔可以淨係行政而唔去靠神。相反，不可以说只是祈祷而不理的行政。如果我们又懂得去靠神，好好的去祈祷，又能够可以搞好我们的行政，那这个呢的 project 在教会的工作呢就会可以顺利的推行了。我很有幸就是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已经有这种观念，也都感谢主，神是给我呢在大學的時候，我是讀工商管理，有少少管理的頭腦，這個對於我來說是一個 plus。 尼希米他是一個屬靈的領袖，但是他有領袖的頭腦，他察看了真實的情況就懂得怎麼去 plan。 第四樣，他洞悉當地的民情，他不去動手住，他不去告訴人，就是雖然這是一個很振奮人心很需要做的一個 project， 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大家都想見到這件事去完成，但是當地的領袖、當地的祭司、當地的官長和當地的百姓，他們怎麼看這件事呢？他们怎么看呢？我们要不要教会复兴啊？大家都想，但是真正当你要推行要去改革的时候，是不是人都想见到呢？不一定的，因为转变是会带来危机的，人是不喜欢变的。你说我要复兴好不好？好，但是你肯不肯去付代價呢？所以尼希米他沒有立刻動手，他等一下先，了解一下當地的民情，摸一下底先，不要那麼快動手住，然後他才在第十七節、第十八節去召集這班的群眾，去將他的異象來到分享。他所分享的這個的異象在第十七節剛才講了，他說以後，即是說他在耶路撒冷這三日，他做了所有的 preparation 之後，他說以後我對他們說，就召集這一班的百姓對他們說，他說什麼呢？他說我們所遭的難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disaster。 圣经所说的遭难，就是这班人他被人的欺凌，被人的凌辱，已经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很长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他说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去到适合的时机 ，vision sharing。vision sharing 是很重要的，是把好一个时机，要想过度过我要怎样去讲这番说话，要简而精 get to the point， 不需要他们去猜疑，他们清清楚楚知道我想做些什么。然后百姓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本来想用这个的呢，我们起来建造吧，做我的讲题。不过我觉得个主要目的就是 vision sharing。还未开工，还未去做，下一个礼拜我和大家会看第三章，就是怎样去做。如果你自己去看的话，你第三章的话呢，你是不会想看的。你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回去今晚看下第三章，你是不会想看，就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人他在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哪一个人，哪一个人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全章都是讲这件事。但是在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去分享。在我们动手落手 落脚去做事之前，首先做足所有的 preparation 预备的功夫，然后 vision sharing get 到大家的 approve 才去开工。怎样去应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教会整体。如果你是执事，如果你是 CMT， 去想一下我们粤语堂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去改善。一个 vision 就是对于未来有一些的构思，有一些的计划，是令到我们的信仰的生活能够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令到每一个回到教会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更加的亲近。什么是我，什么是你所领受到的意象，不是只是周牧师一个人的意象，而是我们整体的意象。如果你是执事，你是 CMT， 你就需要去祈下祷，神对于语堂我们有些什么的意象。如果你想到的时候，我们就想想怎样去按部就班帮他完成。这个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如果你说我又不是执事，我又不是 CMT， OK， 你想想你自己是一个什么领袖。你是不是一个的小组组长呢？你是不是一个的查经组长呢？你是不是一个的领师呢？一个司琴呢？你是不是教着主的学呢？你有没有参与过教会的全福音的活动呢？有没有参加耶稣爱之城呢？你有没有去过短宣呢？只要你是一个的 team member，或者你是一个 team leader， 你都要想想神将你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团契，放在这个小组，放你放在这个岗位给你，你怎样去做好你自己的岗位里面要做的事呢？怎样才可以做好一点呢？我们开始在崇拜里面有所谓的读经员，之前都是崇拜的主席去读经，现在我们安排了有特别的读经员，我们是有读经员的训练，去告诉他们为什么崇拜里面要读经，还有怎样去读好每一次的经文，我们有训练。为什么？我们要 去預備好我們自己，能夠可以做好一樣嘢，一係就唔好做，一係就做好佢。未預備好就唔做住，唔好夾硬做，唔好壓苗助長。咁樣我哋先至會去繼續嘅去經歷神佢自己嘅恩典。最後一個嘅層面，除咗係喺教會整體嘅層面，我哋要學識得做一個領袖，去領受異象。除咗喺我哋嘅小組、我哋嘅團契嘅層面裏邊學識做一個領袖，我諗第三個層面就係我哋自己個人嘅層面，就係我哋如果我都相信人係神所創造，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對我自己嘅生命負責。你唔好去理人哋嘅生命，去理人哋嘅生命咧係容易啲嘅。佢真係好唔掂啊！佢咁多口嘅，佢好唔掂啊！佢做嘢咁乸西嘅。OK， 呢個人哋嘅問題。How about you？ 你有冇諗過你點樣嚟到去檢視你自己嘅生命？你就係你自己嘅生命嘅領袖啦嘛。嗱，而家嘅年青人咧，就係乜都唔知嘅。你有咩志願啊 ？Don't care。你要讀大學修咩科啊 ？I don't know。你將來做啲乜嘢啊 ？Don't know。廿幾歲、三十幾歲都係唔知道，都係 don't know。係真實㗎嗱，我哋成日都有以前嚇，我係做神學生嘅督導。我自己做神學生嘅時候，我入神學院之前，我係好知道咧，神係要呼召我去做一個嘅傳道人。所以我過去嗰25年，我冇放棄過呢一個嘅異象，係有試過，係有試過一啲嘅好辛苦嘅時間，但係我好清楚呢個係神俾我嘅呼召。但是當我去做神學生的督導的時候，無論個神學生是20幾歲、30幾歲或者40幾歲，有部分的神學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去讀神學的，我未想到，神未跟我講，他已經是有些是已經讀完大學，有些已經是做緊嘢㗎啦，做過嘢㗎啦，不知道我的人生是怎樣，我怎樣去管理我自己的人生呢？神在我这个人的生命上面，他有些什么特别 的期望，是希望我们能够可以去成为人家的祝福。你有没有想过呢？你不需要去放弃你的职业，你不需要去放弃你自己的嗜好，你不需要来到去完全去改变你自己的性格，因为你做不到的。但是在很有限的一個的、就是、改變的當中，你有沒有去想一下你的生命怎樣能夠可以更加好的去給神去使用？這個我們可以去在尼希米的身上來學習，去建立教會，去建立團契，去建立我們自己。大學中庸篇告訴我們，我們要修身齐家治国，然后点啊？平天下。你有平天下的理想，你首先先治好你的国家。你要治好你的国家，你先搞掂好你屋企先。如果你想搞掂好你屋企，你要先修身，即系唔系修身。你要去。管理好，搞掂好你自己。你想教会越来越好，最基本是什么？是你越来越好先，才能够可以令到你的家庭，令到你的教会，能够可以去讨神的喜悦。我们同心祈祷。神让我们好像